你好，我是许凌波。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二八原则，有针对性的处理好系统的热点数据。假设你的系统中啊，存储有几十亿、上百亿的商品，而每天呢，有千万级的商品被上亿的用户访问，那么肯定有一部分被大量用户访问的热卖商品，那就是我们常说的热点商品。这些热点商品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秒杀商品了。他们在短时间内被大量用户执行访问、添加购物车、下单等操作，那这些操作呢，我们就称为热点操作。那么问题来了，这些热点对系统有啥影响？我们非要关注这些热点吗？我们一定要关注热点，因为热点会对系统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首先啊，热点请求会大量占用服务器的处理资源，虽然呢，这个热点可能只占请求总量的一分之一，然而呢，却可能抢占 90% 的服务器资源。那如果这个热点请求还是没有价值的无效请求，那么对系统资源来说啊，完全是浪费。其次，即使这些热点是有效的请求，我们也要识别出来做针对性的优化，从而用更低的代价来支撑这些热点请求。那既然热点对系统来说这么重要，那么热点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呢？热点啊，分为热点操作和热点数据。那所谓热点操作呢，例如大量的刷新页面，大量的添加购物车，那双十一零点大量的下单都属于此类操作。那对系统来说呢，这些操作可以抽象为读请求和写请求。那这两种热点请求的处理方式啊，大相径庭。那么读请求的优化空间啊要大一些，而写请求的瓶颈一般都在存储层。优化的思路呢，就是根据 CAP 理论做平衡。这个内容呢，我在减库存一文再详细介绍。而热点数据啊比较好理解，那就是用户的热点请求对应的数据。而热点数据呢又分为静态热点数据和动态热点数据。所谓静态热点数据，就是能够提前预测的热点数据。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卖家报名的方式提前筛选出来，通过报名系统对这些热点商品进行打标。那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来提前发现热点商品。比如我们分析历史成交记录、用户的购物车记录，来发现哪些商品可能更热门、更好卖，那这些呢，都是可以提前分析出来的热点。那所谓动态热点数据呢，就是不能被提前预测到的。那系统呢，在运行过程中临时产生的热点，例如卖家在抖音上做了广告，然后商品呢一下子就火了，导致他在短时间内被大量购买。那由于呢，热点操作是用户的行为，我们不好改变，但能做一些限制和保护。所以呢，本文呢，我主要针对热点数据来介绍如何进行优化。好，先来看一下发现热点数据。那前面呢，我介绍了如何对单个秒杀商品的页面数据进行动静分离，以便针对性的对静态数据做优化处理。那么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来了，如何发现这些秒杀商品，或者更准确的说，如何发现热点商品呢？那你可能会说呀，那参加秒杀的商品就是秒杀商品啊。那没错，那关键是系统怎么知道哪些商品参加了秒杀活动呢？所以啊，你要有一个机制提前来区分普通商品和秒杀商品。那我们从发现静态热点和发现动态热点两个方面来看一下。那先来看如何发现静态热点数据。如前面讲的啊，静态热点数据呢可以通过商业手段，例如呢，强制让卖家通过报名参加的方式提前把热点商品筛选出来。实现的方式呢，是通过一个运营系统把参加活动的商品数据进行打标，然后呢，通过一个后台系统对这些热点商品进行预处理，如提前进行缓存。那但是呢，这种通过报名提前筛选的方式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即增加卖家的使用成本，而且呢，实施性较差，也不太灵活。不过除了提前报名筛选这种方式，你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提前预测。例如呢，对买家每天访问的商品进行大数据计算，然后统计出 top N 的商品。那我们可以认为这些 top N 的商品就是热点商品。那我们再来看如何发现动态热点数据。那我们可以通过卖家报名或者大数据预测这些手段来提前预测静态热点数据。但这其中啊有一个痛点，那就是实施性较差。那如果我们的系统能在秒级内自动发现热点商品，那就完美咯。能够动态的实时发现热点，不仅对秒杀商品，对其他热卖商品也同样有价值。所以呢，我们需要想办法实现热点的动态发现功能。那这里呢，我给出一个动态热点发现系统的具体实现。第一，构建一个异步的系统，它可以收集交易链路上各个环节中的中间件产品的热点 key， 如 Nginx 缓存、RPC 服务框架等这些中间件。那一些中间件产品呢，本身已经有热点统计模块。第二，建立一个热点商报和可以按照需求订阅的热点服务的下发规范。那主要的目的呢，是通过交易链路的各个系统，包括详情、购物车、交易、优惠、库存、物流等访问的时间差，把上游已经发现的热点透传给下游系统，提前做好保护。那比如呢，对于大促高峰期，详情系统呢是最早知道的，在统一接入层上 NGX 模块统计的热点 URL。 第三，将上游系统收集的热点数据发送到热点服务台，然后呢，下游系统如交易系统就会知道哪些商品会被频繁调用，然后做热点保护。那这里啊，我给出了一个图哈，其中呢，用户访问商品时经过的路径有很多。那我们主要呢是依赖前面的导购页面，包括首页啊、搜索页面、商品详情、购物车等，提前识别哪些商品的访问量高。那通过这些系统中的中间件来收集热点数据，并记录到日志中。我们通过部署在每台机器上的 Agent， 把日志汇总到聚合分析集群中，然后呢，把符合一定规则的热点数据通过订阅分发系统再推送到相应的系统中。你可以是把热点数据填充到 Cache 中，或者呢直接推送到应用服务器的内存中，还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拦截。总之呢，下游系统可以订阅这些数据，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决定如何处理这些数据。打造热点发现系统时啊，我根据以往经验总结了以下几条注意事项。那第一呢，这个热点服务后台啊，抓取热点数据日志最好采用异步方式。因为异步呢，一方面便于保证通用性，那另一方面呢，又不影响业务系统和中间件产品的主流程。第二呢，热点服务发现和中间件自身的热点保护模块并存，那每个中间件和应用还需要保护自己。热点服务台呢提供的热点数据的收集和订阅服务，以便于把各个系统的热点数据透明出来。第三，热点发现要做到接近实时，三秒内完成热点数据的发现，因为只有做到接近实时，动态发现才有意义，才能实时的对下游系统提供保护。那说完了如何发现热点数据，我们接下来看如何处理热点数据。那处理热点数据呢，通常有几种思路，一是优化，二是限制，三是隔离。那先来说说优化。优化热点数据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缓存热点数据。那如果热点数据做了动静分离，那么可以长期缓存静态数据。但是啊，缓存热点数据更多的是临时缓存，即不管是静态数据还是动态数据，都用一个队列短暂的缓存数秒钟。由于队列长度有限，可以采用 LRU 淘汰算法替换。再来说说限制。那限制呢，更多的是一种保护机制。限制的办法也有很多，例如呢，对被访问商品的 ID 做一致性的 hash， 然后根据 hash 做分桶，每个分桶呢设置一个处理队列，这样可以把热点商品限制在一个请求队列里，防止因某些热点商品占用太多的服务器资源，而使其他请求始终得不到服务器的处理资源。最后呢，介绍一下隔离。那么秒杀系统呢设计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将这种热点数据隔离出来，不要让 1% 的请求影响到另外的 99%。 那隔离出来后呢，也方便对这 1% 的请求做针对性的优化。具体到秒杀业务，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层次实现隔离。第一，业务隔离，把秒杀做成一种营销活动，卖家要参加秒杀这种营销活动需要单独报名。从技术上来说呢，卖家报名后对我们来说就有已知热点，因此呢可以提前做好预热。第二，系统隔离。那系统隔离呢，更多的是运行时的隔离，可以通过分组部署的方式和另外 99% 分开。秒杀呢可以申请单独的域名，目的呢也是让请求落到不同的集群中。第三呢，数据隔离。秒杀所调用的数据大部分都是热点数据，比如呢会启用单独的 cache 集群或者 MySQL 数据库来放热点数据，目的呢也是不想 0.01% 的数据有机会影响到 99.9% 的数据。当然了，实现隔离有很多种办法，比如你可以按照用户来区分，给不同的用户分配不同的 cookie， 在接入层呢路由到不同的服务接口中。再比如你还可以在接入层针对 URL 中的不同 pass 来设置限流策略。服务层调用不同的接口，以及数据层通过给数据打标来区分等等这些措施。那其目的啊，都是把已经识别出来的热点请求和普通的请求区分开。那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本文与数据的动静分离不一样啊。 它从另外一个维度对数据进行了区分处理。那你要明白，区分的目的主要还是对读热点数据加以优化。对照四要四不要的原则，它可以减少请求量，也可以减少请求的路径，因为缓存的数据都是经过多个请求或者从多个系统中获取的数据经过计算后的结果。热点的发现和隔离不仅对秒杀这个场景有意义，对其他的高性能分布式系统也非常有价值，尤其是热点的隔离非常重要。那我介绍了业务层面的隔离和数据层面的隔离方式，最重要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独立出来一个集群，单独处理热点数据。但是呢，能够独立出来一个集群的前提还是首先能够发现热点。为此呢，我介绍了发现热点的几种方式，比如人工标识啊、大数据统计计算以及实时热点发现方案，希望呢能够给你启发。最后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交流，你也可以说说在实际工作中还有哪些发现和解决热点问题的不同思路或方案。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